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9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稀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激情赛场当中，为大家转播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广州队的比赛，这已经是在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呢进行到第二循环。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另外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南方南指导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呢比赛已经是开始了有1分多钟的时间，北京国安队呢在自己的后场右侧来发界外球，广州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国安队呢继续在自己的后场来发这个界外球。今天呢两支球队在首发阵容当中啊其实都做出了一些调整。广州队这边呢是老队长郑智啊，应该说是兼任球队的执行主教练是吧，今天呢披挂上阵。北京国安队这边呢则是换下了安德森席尔瓦，让王子铭担任首发，都进行了一些调整。国安队现在在自己的后场倒脚，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广州队这边呢守门员是32号刘殿座，在后卫线上呢是33号钟义浩、25号邓涵文、27号吴少聪、2号蒋光泰。在中场的位置上呢，官方给出的是21号高准翼、6号廖立生、10号郑智和22号张修维，顶在前面的是7号韦世豪和17号杨立瑜。但是我们看比赛过程当中啊，这个站位，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我们结合着比赛，一会儿再向大家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国安队在前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朴成停球之后呢，再准备回交给金泰妍，被对方解围出了边线。国安队快发这个前场界外球，高天翼外围起脚打门。直接呢是在禁区外来了一脚远射，没有能够持正部位，偏离了球门，有点打在了外脚背上。 对，没有持准部位。 这场比赛呢，国安队的首发阵容是1号守门员侯森，后卫线的三中卫是19号刘欢、24号杨帆和26号柏杨。上一场柏杨发挥不错，这一场呢继续占据一个首发的位置。当然呢，也是因为在后卫线上啊，这个金鹏翔是停赛是吧？ 吃了上一场吃了一张无谓的红牌。 另外的中场的位置上呢，在左边是18号金泰妍，右边呢是37号曹永静，15号高天翼在前腰，6号池中国和8号朴成在后腰。但实际上三个人的位置呢相对比较灵活，顶在前面的是9号张玉宁和20号王子铭。阵型上没有变化，只是在人员上呢做出一些调整。中场金泰妍这一下呢在插上助攻，内切之后的停球没有能够停好，广州队带球形成反击。7号韦世豪在对角之后，裁判员还是吹罚了北京国安队这边的防守当中的犯规，是踢倒了韦世豪。其实手上啊，金泰妍有一个拉拽，但是呢，韦世豪倒地之后，其实这球还在自己的脚下控制，裁判第一时间没吹。等曹永静上来再进行抢断的时候，主裁判顾春寒是吹响了国安队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判罚。今天呢，主裁判是顾春寒，第四官员王迪，视频助理裁判是刘威。 广州队向右边路来转，这脚传球呢是传大了，直接是传出了边线。国安队在后防线左侧来发界外球，传球的是22号张修维。今天呢，广州是一直下着雨，这个雨其实看起来还不小，气温下降的很快。现在我们看到的广州的气温是11摄氏度。 对， 赛前啊，也有采访比利奇说今天这个下雨天会对比赛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他的答复呢是虽然下雨啊，但是呢没有风，所以呢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合球员在场上进行比赛。 稍微的偏凉了一些，场地呢肯定会比较湿滑，但是场地条件还是比较好，没有积水。 如果要是说呢17-18度可能这个温度啊还可以，是吧？17-18度到20度边上下点小雨儿，这踢球比较舒服。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南方的天气，你要降到10度边上再下着雨啊，其实衣服一湿还真的挺阴冷的， 跟咱这边的冷不太一样。 对，可能就更需要球员在场上呢更多的跑动了，是吧？才让身体暖起来。又是在中场，郑智把这个球捅了一下之后，19号刘欢上抢踢倒了郑智，广州队呢获得了第二个前场定位球。但是这两个前场任意球都距离国安队的球门比较远，所以不太容易形成进攻。这场比赛呢，国安和广州都是采用了全华班出战，两支球队呢，广州是之前在争冠组排名第二，但是今天傍晚的时候上海海港3-1取胜之后，现在呢在这个积分榜上啊是超过了广州。但是对于冠军的影响还要看一看在同时进行的在越秀山体育场开球的山东泰山和河北队这个比赛。 这场比赛大概率应该是山东队能够取胜。 如果山东队取胜，在还剩下3轮比赛的情况之下呢，领先10分就已经提前3轮啊，广州这个山东泰山获得了今年中超联赛的冠军了。要看一看这场比赛，因为河北队这边呢排出了7个 U23 的球员，所以人员上相对来讲会有影响。国安队在后防线的一个传球失误被对方断球形成反击，前场呢对方形成了6-4，但是还好呢国安队第一下啊回来之后，刘欢呢干扰了对方的第一脚传球，等待着中场的队员呢已经是回收到了自己的防线当中。刚才是在一脚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国安队把这球抢下来，紧跟着一个大脚解围到中场。开场之后呢，广州队这边啊在中场踢的呢还真的是挺兴奋啊，国安队这边显得，因为毕竟啊也是在人员上呢调整比较大，是吧？就大家的默契程度有一些影响。王子铭从锋线上回接，回交给身后的6号池忠国，然后右边啊曹永静已经上去了，所以呢没有右后卫，曹永静当一个右边锋已经顶到前面，等待着身后队友在前插扬帆呢，他还没有选择像刘欢在左侧这样大幅度的助攻。国安队在后场大脚长传啊，对方的右边后卫，这是33号钟一浩啊，头球把球顶出边线。 他这个跟这出场名单的位置有一些出入。 对， 刚才我们看一直顶在前头的呀，应该是22号张修维和这个和韦世豪， 对，17号杨立瑜啊，站位也其实是比较靠前， 也比较靠前，他有可能会不会打一个3前锋这么样？ 国安队这次转移到进攻的左侧，但是18号金泰妍这脚传球呢，没有能够把球打起来。那国安队在前场又是依靠刘欢啊，把球反抢下来。搓一个身后禁区里面，看看怎么处理，转身打门。 哎呀， 20号王子铭的一脚转身打门打近角，对方的门将刘殿座将球挡出了底线角球，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 这是越位了， 非常明显。但是呢，这球没进，所以呢无法触发这个视频助理裁判。 不过刚才王子铭啊拿完球，其实拿球啊，转身打门还是连接的非常快，但这角度太小了。 对，裁判呢没有判罚角球啊，没判罚这个越位，所以呢是一个角球。国安队在禁区里面投球，哎呀，非常遗憾，前点一蹭，后点呢张玉宁啊没有顶到这个球。这要是抢到这点，把球再敲回到小禁区线上的时候，这个威胁可就大了。但是刚才啊，助理裁判呢第一时间判断错了，没看清。哎， 但是刚才从这个电视画面来看，越位是比较大的， 对，非常明显，应该是裁判啊 可能在那刻走神儿了。 对， 没想国安队在那时间能往起搓这个过顶球。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拿下来，交到前场。韦世豪今天显得很兴奋啊，自己从前场的左前场一直带到了中场中线后面。但是国安队这边呢，杨帆这一次上抢其实不错，就是我既然已经出来了，我就不能跑到一半往回走。 对， 他往前顶，其他队友呢就可以选择回收。对方打到金田的身后，钟一浩边路传中，起脚打门，在点球点向外一步，张修维的打门没有完全打上力量。那这脚球打得比较正，被侯森拿到，侯森大脚球开向前场，对方回交一下，再推给右边路。邓涵文现在这个位置呢，打得像个右中卫，是吧？ 对。 他呢，像打一个右中卫，蒋光泰打一个拖后，这个吴少聪呢打一个左中卫，右边的边翼位是钟义浩，左边的边翼位是高准翼，他其实也打了一个三后卫。这和在官方啊开场的时候给出这个站位是不太一样的， 对，有些出入的。 对方在自己的后场，蒋光泰直接起大脚长传找前场的左侧，这边的国安队第一点啊，头球先把球点下来。 前卫线呢居中的肯定是 郑 智 和六号廖立生啊，在中圈这个位置。 那边张修维， 张修维打一个前腰，今天张修维打的是前腰，等于他是一个如果说五三二的阵型呢，顶在最前面的十七号杨立瑜和七号韦世豪， 对， 身后呢是张修维，然后在中场这两个人呢是郑智和廖立生，边翼位是钟义浩和高准翼。 但是我们看这个杨立瑜啊，开场之后他的位置一直是靠右路， 哎，抱着右边。 对， 国安队有反击的机会，看朴成在中场拿球趟过郑智，但是呢没有人前插，所以朴成把这个节奏稳一下，横敲池中国这下呢没有能够拿到朴成的传球，朴成啊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小池没追上，被对手倒地放铲断下来，广州队也形成反击。张修维前腰位置上拿球，再回交给钟义浩，国安这边退防呢还算是比较迅速，所以没有给对方呢在反击当中形成太多的空间。郑智中场拿球再转移到左侧，吴少聪已经是从左路助攻了。就吴少聪这个年轻人 U23是今年广州队这边成长比较快的。 对， 对方大范围转移打到进攻的右侧，钟一浩准备起球传，被金泰妍对脚挡了一下，但是呢邓涵文这边助攻上来，正好形成了一个二打一，把球又拿住了，传身后张玉宁把球干扰一下，没有出球的机会，对手呢把球又回到中后卫的脚下。开场这十二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国安队形成了两脚打门，对方呢是有一脚在禁区线里面一步这个位置上的 打门， 正比较正的打门。 对， 双方呢真正威胁球门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国安队两脚打门一脚打偏了，另外一脚呢虽然是算是一个打门数据，但是那球是很明显越位。对方郑智在自己的后场拿球， 或者刚才张玉宁有一个头球， 对，但是那个头球呢没有，其实算是顶向球门，是吧？他就是在够蹭了一下。这个球呢，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长传找张玉宁，被对方解围下来，柏杨及时的上抢，抢在杨立瑜的身前头球，把这个球呢是顶出了自己的危险地带，郑智反抢当中撞到高天翼。 八零年的球员，今年已经41岁了。 对，是场上当仁不让的这个老将啊。 对，刚才我跟王毅还说呢，其实刚才有一画面可能给到了黄博文， 对， 他可能在这支球队可能算是第二老的球员了， 34岁，87年的，这也是在球队当中的，就是仅次于郑智的，算是老将了， 对 啊。那当然，黄博文呢还保持着中超的这个16岁的出场的一个记录。张玉宁禁区外起脚打远射，哎呦，这个球质量很高啊！球擦着远门柱， 偏出了球门。开场之后到现在15分钟的时间，张玉宁这脚禁区右侧的远射是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也是来自于国安队在前场的反抢。张玉宁直接是调整一步，起右脚打门。今天呢，张玉宁依然是带着队长的袖标，这也是主教练比利奇对于张玉宁的信任啊，也是对于他最近几场比赛呢非常积极而且状态很好的一种褒奖。 对，最近这几场状态一直非常好。 国安队在前场又是把球拿下来，王子明，哎，这个球准备横交的时候呢出现了失误，被对方判断出来了。在回给后场的位置上呢，对方是把这球摘出来推到右路啊，廖立生交给33号中一号，再回传一下邓涵文呢，现在已经是助攻上来，在自己的后场二号简光泰再横交到后卫的脚下，三个中卫倒倒脚。现在北京国安队呢有反击的机会啊，中前场逼一下打一个反击，没有这个机会呢，其实就收回来在自己的后场扎稳篱笆。 对， 就这个打法和以前国安队的打法呢其实稍有变化。 对， 这也是源自于人员的问题。对方的一个长传打身后，好球啊！在张修伟倒地铲传的一刹那，柏杨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呢补了回来啊，把球呢倒地也是封堵，弹出了底线，角球在进攻右侧的角球。比赛的16分钟，广州获得了一次进攻右侧的角球，要注意这个角球呢，对方其实这个高点啊，就是蒋光泰还有吴少聪，这两个是相对点比较高一些，要注意对方的跑位。来一个战术角球开出来，廖立生倒到左脚， 但这战术好像没 比较复杂是吧， 没打出来，我觉得是 再打回到廖立生脚底的时候呢没有传球的空间了，这直接是回传到了中场， 他刚才应该是回座之后廖立生能够直接传中，又一个角球。 对方右边路呢杨立瑜再一次斜传，准备从禁区的右脚扫向禁区内的时候，被19号杨刘欢把球挡出了底线，这样在前场获得第二个角球。因为吴少聪的身高呢接近1米9，因为他是一个高点， 高点。 因为蒋光泰的这个冲击力是毋庸置疑的，廖立生的定位球落点还是不错，所以国安队这边一定要注意。这次直接兜起来了， 还是前点， 前点蹭到后点，再跟上的一脚打门，十号郑智的打门，被国安队这边呢，应该是曹永静上来飞身堵枪眼的封堵，把球呢在后点挡出了底线。前点啊， 应该是高准翼， 高准翼蹭了一下， 哦，被咱们的37号 曹永静， 曹永静， 哎，曹永静这下啊，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球一到后点马上迎上去，郑智已经是凌空啊，左脚拉弓射箭准备打门了，把球封堵出来，对方再开 后点， 侯森这个球非常稳，在后撤的过程当中呢起跳啊，将球是牢牢的摁在手中，示意大家啊积极的前压打对方的反击。看前场王子明面对对方突然加速左侧做一个传中的动作下底，再起球被对方呢倒地放铲，把这球给铲断下来，应该是25号邓涵文，这一次的防守动作还是做得很成功。哎，这一下是杨帆啊走神了，其实对方传球传大了，但是杨帆愣了一下没有动，刘外围打远射，在转换当中七号韦世豪的一脚远射打飞了。其实刚才这个球呢，如果说杨帆注意力比较集中，对方这球传大了之后他先启动，他是完全有机会控制住球的。 其实刚才郑智我觉得传的不是中场那个球员， 对，传大了， 对，结果被韦世豪给拿到了球，从中场呢一直是带球的极近，到了 大概也得有30米左右的样子吧， 对， 不到30米，26、27米 、嗯、但这球很明显可能跟这个下雨天也有关系， 对于球的这个判断啊，还是就离球稍微远了一点，最后打门这一下， 对，好像还是打在了外脚背上。 从控球的时间上来讲呢，确实这段时间广州队的控球率更高啊，占有59%的控球率，而北京国安队这边呢只有41%。国安队界外球啊交到后场， 26号柏杨，今天应该是啊，现在从站位来看呀，柏杨是打这个拖后的中卫， 中间， 对，打中间这个，然后杨帆呢打一个右侧的丁人，左边呢是19号刘欢。国安队从后场直传，王子明背身回拿，交给身后的15号高天意，再回交一下，但对方呢在前场形成一条线，他是532这么一个阵型嘛，刚才这条线站得像541一样，左边是韦世豪，右边是杨鲤鱼， 对他， 然后呢把这个张修为顶在最前面， 对，张修为和韦世豪，杨鲤鱼在防守的时候一直在 收回来 右边路防守。 刚才这四，如果说541的阵型呢，就是右边是杨鲤鱼退的比较深，是吧？ 对。 然后呢，左边是韦世豪，但是韦世豪呢在张秀维的身后，张秀维是像一个箭头一样在最前方。哎，对方郑智有一个故意的手球，国安队在前场来发定位球，这是一个小动作啊，一看球高了啊，伸手挡了一下。国安队这样呢在前场来发定位球，距离对方的球门也同样是比较远的啊。21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两边呢各有3次的打门。而在另外的场地当中呢，山东泰山在刚刚是攻入了一粒进球，1-0暂时领先于河北了，这比分上已经是处于领先了。现在国安队禁区外，史中国起脚打门，被对方呢挡了一下，挡出来之后还在国安队脚下控制，再塞一脚直塞，朴成进攻的左侧，面对对方的贴身防守和金泰妍做一个换位的配合，金泰妍这下敲的不错，对方手上有拉拽，但是球还在国安队的脚下，裁判第一时间没有吹，国安队在前场再往禁区里面传，被对手啊密集的防守将这人球解围出来。杨帆也是 这球 上来这下挺猛，但是这点没拿好， 这点没拿好，但是这球啊杨帆预判的倒是很准确。 这样国安队呢在自己的前场这一下上抢，把球呢是踢出了边线，国安队在自己的前场继续右侧来逼抢对手界外球，还是广州队在后场来发界外球，张玉宁上来来压迫一下对方的转移球，没有起来，直接在中场中圈里面被高天意投球就点出了边线。这边高准翼在左侧来发界外球，界外球下来，国安队准备要上抢啊，也是压迫对手，对方这脚解围呢踢到了右侧正好一个空当的地方，传移到前场，中一号右侧边线。今天呢因为对方啊也缺少中场这个拿球的人，还是想利用两个边路的空当， 对， 国安队这边呢就是要看一看反击的机会怎么样，王子明面对对方扣一下右边路呢，曹永静套上来，王子明第一时间没有给，和队友做撞前的配合，高天意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停球，转身外脚背再给，有点半算， 对，他在这个停球转身的时候啊，对方是扛了他一下，刚才柏杨这脚铲球非常干净， 下脚呢也很准， 对，直接是把这个杨鲤鱼带的这球铲出了边线， 说这下啊放铲要跟不上呢，对方这反击已经出来了。那今天呢国安队在中前场对于对方转移球的压迫还是做的比较及时， 不过从这场比赛来看，比利奇啊就是也是让防守的时候啊回收半场打对手的反击， 更多的呢现在主要考虑后防线啊，我们这条后防线临时拼凑的可能不是很稳固，到目前为止呢在中超联赛的争冠组当中国安队呢是失球最多的球队之一，有两支球队的失球都25个，但是我们呢也是这个现在在争冠组当中啊进攻相对来讲比较乏力的一支球队，对手在禁区前沿，杨鲤鱼外脚背啊准备要是强行啊抹过，被国安队在后场阻截下来，曹永静的解围，朴成背身倚住队员把球摘出来，看高天意反击怎么来去处理， 九号张玉宁 啊， 哎呦，这下 吃牌了， 吃牌了， 池中国，这球传到了中路的张玉宁，张玉宁想往回一坐。 这个、 做给池中国，但是这球啊做的方向有点不对， 对，做歪了啊、 嗯 距离对方廖立生呢 更近一 点，反而更近、 嗯、 廖立生回抢这个位置啊，池中国想铲一下，直接是铲倒了对方的廖立生，这个确实是一个黄牌动作， 对， 那小池这下呢因为脚也是紧紧的贴着草皮， 这球啊池中国啊没踢到这个廖立生， 对， 是给廖立生绊那儿了， 是那个两个人啊侧向啊挂了一下，这要是踢这脚扫上这下可能就很悬，如果脚这下上去的话 VR 是不是都有可能提示直接红牌了，因为这一个斜身后嘛。现在对方呢在自己的后场倒脚25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还是0-0啊。今天早晨在节目当中也有球迷朋友曾经提到，两支球队呢在联赛的历史当中啊打0-0的场次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应该就是2015年曾经有过一次，那现在呢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呢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有联赛当中的这种超级外援，那如今呢是在联赛当中今天的首发双方都是全豪班， 对， 国安队在中场朴成拿球也是脚底下的 办算了， 第一下停没停好，停大了，被对方的廖立生再一次上抢将军断下来，广州队呢其实一看他在打阵地战的时候啊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现在也愿意收一收，等咱们的这个边后卫压上来抢的时候呢，他打边后卫身后让韦世豪和杨立瑜去冲去， 对，缺乏了这种超级外援啊进攻能力都大打折扣， 对，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组织能力是大幅下降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进攻中路的组织都是交给外援， 对， 咱们本土球员的进攻组织参与度并不高，所以今天呢国安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有球迷一直也在讨论为什么不能让这个西哲和朴成同时首发，那今天呢朴成是首发了，西哲是坐在了板凳上，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刚才呢高准翼在左侧插上的时候越位，柏杨 在上一场发挥还是不错， 对，这个防守的位置啊包括正向高球啊都还是表现得很好，就是他在防守的时候呢就阵地防守的时候对于卡尔德克的限制还是不错的，国安队在前场张玉宁在三个人人堆里面想把球摘出来，最后呢还是被对方给断了，国安队马上在前场又形成围抢，这个球应该是犯规了啊，踢到了邓涵文，踢到了15号高天翼的脚跟，裁判呢一看一直也是一片乱战，国安队开到禁区里面，王子明背身护住皮球转身再看中路的位置没有办法传中，交给身后的高天翼，高天翼趟一步到禁区内、 哎、 趟过防守、 哎、 这下在打门的时候郑智已经是提前的卡住了位置， 对， 高天翼啊也没有看到从后面杀过来的郑智，就已经准备铲射了， 想这个起脚打门了、 嗯、结果正好郑智呢一下子插在了高天翼和球的中间、 嗯、 高天翼这脚射门从横向扫过来之后扫在了郑智的脚跟上，这很疼啊， 不过开场之后看高天翼这状态还是 不错、 非常不错， 对，感觉他现在这身体状况呢比老朴要好一些， 对， 朴成毕竟之前很长时间没有打这个首发了， 而且你可以看高天翼啊就随着这个首发的累积、 嗯、 他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对，而且原本这个小孩呢心理素质很好、 嗯、 对方边路传中、到前点一漏 危险啊、 结果在小禁区里面张修为竟然是脚攻啊把这球是推出了底线， 这球高准翼传的还真挺贼的，前点应该是 韦世豪一漏， 然后在后面的张修为 ， 对， 伸脚脚攻去推，那下呢没有能够推正啊，在刘欢的干扰之下呢推偏了，但是这球真的很悬， 很悬， 左边的这一下传中球的落点真的还是很贼的，尤其前面这一漏，让国安队的后面防守还是受了一些影响。海洋在自己的后场左脚大脚找前面的张玉宁，玉宁挤过防守， 张玉宁这背身拿球啊 成功率真高 真高， 嗯， 现在呢，他是球队前场的一个支点，是吧？好，金泰妍斜传，张玉宁又想突然绕一个蒋光泰的身前，但蒋光泰呢抢先出脚了，把这个球解围到中场，国安队在中场继续再拿。刘欢交给身前的金泰妍，再往前给高准翼和朴成做一个配合，朴成转身塞直塞， 哎呀， 看看能不能弹过去。 哎呀， 王子明啊， 减速了。刚才王子明，我觉得稍微的顿了一下。如果说王子明刚才这个斜插全速一点的话，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把守门给过了。你看， 稍微呢，在等门将出来的时候，他有点犹豫。 而且他这下吧，是拿这个左脚的外脚背往前领的，就很明显。这个左脚外脚背这一领啊，显得这个脚底好像没数似的。 对，这个劲儿的控制不太好。 对，一下就领大了。这球其实他拿右脚 脚尖稍微点一下， 对，往前点一下，拿左脚直接能打空门了。 我觉得呢，王子明啊，余光里面应该是看到了刘殿座出来了， 对， 所以他有点担心啊，刘殿座呢是要去扑脚下球，等发现刘殿座他没有做扑球动作，而是把重心下压做一个下蹲动作的时候，伸脚再去捅啊，这个步点正好赶上左脚了。 不过刚才朴成这脚啊，直飞啊，还真是的， 位置真好。 嗯，这个线路和这个力量，都拿捏得非常好。 如果再大一点呢，刘殿座就直接出击拿了。 对， 再小一点的话呢，后卫其实也可以 能破坏了， 哎，干扰。就这个位置给的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就是差拿球这一下的这个细节， 这外脚背拿的，好像这个信心不足似的。 嗯，国安队长传打前场进攻的右侧，曹永静在对方的干扰之下把球蹭出了边线。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十一号高准翼啊，就一直往前走，我们都能听到主裁判顾春寒说别走了，再往前走啊，多走出得有五米啊， 再走就该这个吹违例了。 对。对方把球倒到中后卫的脚下，邓涵文推给从锋线上回撤接应的杨立瑜。国安队现在有一点啊，就是主动在放弃中场， 回收了。 而且呢，在拿到球之后，也不像以往啊做这么多在中场的横向或者回传的传球，就在很努力的去追求能够有一下直塞就往前送的这机会。 嗯，对，可能就是按咱们说，可能。是不是打得更实际一些了？ 嗯，也许这种传球的失误率会更高啊，但是呢，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的是，就当我们出现这个失误的时候呢，那后场人数还足够多。如果层层推进，整体阵型前提一旦失去对于球权的控制，咱们的后卫线的空当啊，是容易被对方利用。柏杨推到进攻的左侧，刘欢。搓一个身后，看金泰妍已经迎上来了，但是对方的简光泰还是抢先出脚，把球踢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33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还是0-0。 今天是拿曹永静踢的右边翼位， 但是呢和上一次曹永静啊打这个位置不太一样，就是今天他在首发的时候呢，打他这边不多。看国安队这边的机会，王子明拿球没有转身就。外围打一脚远射没压住，打飞了。王子明现在在禁区里面，就是看门这一下哈，感觉信心不是很足。他拿球这一下可以，拿完了之后呢，他就一直在瞄着队友谁上来。如果刚才这个位置就在点球点向外一步，是易宁拿球，他肯定第一想法呢是先转过来，能够形成射门的这个角度。 嗯， 刚才国安队的这脚回传球呢是跟进的杨帆啊，来了一脚远射没有能够压住。国安队的上半场第五脚打门，中场高田毅拿球交给朴成，朴成停球转身面向进攻的方向，再转移到进攻的左侧。金泰妍再往前给，这个球没有能够给过去。双方在中场拼抢，19号刘欢从背后踢倒了杨立瑜。广州队呢在中场来发定位球，这球正好是踩在杨立瑜的脚面上。比赛呢也打了30多分钟的时间，场上的场面呢波澜不惊啊，两支球队都没有创造出太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 而在其他的场次当中呢，山东泰山这边啊已经是2-0了，费莱尼和徐新第二十一分钟和34分钟各进一球。而在傍晚提前进行的比赛呢，长春亚泰2-1赢了广州城，上海海港3-1击败深圳。那是目前的这个比赛进展，冠军的归属没什么悬念， 没什么悬念， 而且呢提前就出来。 对，河北队现在已经真是无心恋战， 对， 他好像有一些主力已经 没有参加昨天的赛前训练了， 对， 已请假。郑智在中场断球分到进攻的左侧，七号韦志豪兜一个后脚传中球，没有能够过顶，被刘欢头球点出来。韦志豪呢又是把这个球从小朴的脚下，从这个小池的脚下抢断一下，但是国安队有反击的机会。曹永静趟过对方的防守，但是在内切的时候呢，和廖立生对了一下脚，球弹出来，被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拿到。就咱们现在在反击当中的这个给对方的杀伤啊，刺痛性这一下还是不是很够。 嗯。 对方在中场， 往往咱们在由守转攻的时候，其实你第一落点你要给张玉宁这一块啊， 嗯， 他这个拿球的成功率比较高， 对， 咱们的阵线呢能往前压上去。 而且呢，就是玉宁啊，他现在呢，他对就是一对一或者一对二的时候都很有信心。 对，你别看他不是那种速度快的选手，但是他就背身一靠你吧，这个闪转腾挪吧，他还真能给摘出来。 嗯。脚底下这一下呢可以啊，对方呢韦世豪又是在进攻的左侧准备要强行形成突破啊，国安队这边呢杨帆将球踢出了底线，这样广州队呢获得了上半场比赛的第4个角球。我们也听着国安队呢在大伙也在这招呼啊，就是每个位置你得注意对方的人，除了这个高点，在第二点禁区弧的这位置上有谁来去保护。因为打山东的时候孙准浩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方定位球开到禁区里面，第一点解围出来， 稍微照过外围的是池中国。 嗯，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对方逼得比较凶，金泰妍的解围啊没有出去，对方在前场把球拿到45度角，再往禁区里面来吊， 哎呦， 这一下呢刘欢冒顶了，还好韦世豪啊第一下也没拿好， 刚才韦世豪要是能够往前领一下，这球就还真危险了。 国安队现在在后场啊，这几脚解围球有一点，确实是这个 啊， 在解围的处理上不是很好。 这个球我觉得是不是也有点 应该给牌， 也给牌了，直接廖立生把这个张玉宁直接给拉倒了。 而且这个动作呢，他是一对一啊，一个抱摔，完全拿不到球的情况之下，从背后拽倒张玉宁啊，是影响了国安队的反击的。 对。这球严格点应该也是一张黄牌， 对，裁判如果严苛的话呢是一张黄牌，但是考虑可能在国安队的后场张玉宁呢又想拿一个转身倚一下，没有面向对方的球门，咱们现在 也得给裁判找点辙。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拿球塞一脚直塞，哎， 这球是俩人没想到一块， 曹永静和朴成传跑没有形成默契， 朴成是想要一个身前，结果这个曹永静是给了一个边线的直传， 给了一个提前量，想让朴成啊去拉边去套啊。但是其实这就是不默契，因为老朴他不是这种套边型的球员， 对，他老朴啊，他不是这个高速插上的那种球员，他还是 他得给脚下 啊，对，习惯拿脚下的球。 就如果刚才这个球你往前塞的是王子明，你给这位置没问题， 哎，没问题。 对方呢又一个斜传到禁区里面，横向打到中路啊，国安队这边还是位置站得不错，将球解围出来。但是对手呢两次直传啊打我们的中后卫的结合部，应该给国安队这边敲响警钟了。上半场比赛呢也打了38分多钟，将近39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依旧是0-0，双方呢全华班作战啊，真的是在进攻的威胁创造能力上呢都不是很强，各有几脚远射，包括这个打门呢都打得相对也比较正，对手在撞墙的背合， 哎， 打到门前，25号邓涵文想用左脚打，哎呦，这是调整到自己习惯的左脚，打了一脚远射，皮球呢在侯森的身前有一个反弹，第39分钟，对方的25号邓涵文，这是一个今天啊踢右中卫的球员，插上助攻， 然后呢，内切之后，国安队这边啊一直没有人去对他这个点。小池呢上这个第一下上猛了，结果呢被对方扣过去之后啊，没有转身再去顶，被对方外围打了一脚远射，角度很刁。 不过这脚打得还真好。 实际上啊，对方呢突然上来套这一下的时候，国安队在防线上呢就已经有点乱了。 对， 就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上也没有人回来，小池扑这第一下扑得比较猛，在邓涵文起脚的时候呢，池中国也没有再做出封堵的动作。 刚才啊，其实是对方的前锋啊有一个回接， 嗯， 把这个刘欢啊给带出来了。咱们就说，就是其实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咱们内部这个空档显得那么大呢？就是当一个这个左边或右边，当一个中卫啊被带出来之后的时候，他所留出来的空档，咱们需要有人去保护。 嗯， 而且刚才这一脚打门啊，邓涵文是打了一个在守门前面有一个 身前的一个反弹， 对，有一反弹，这球速加快了。 而且呢，今天我们也提到了，一直是下着雨，对吧？在这个雨天，如果在门将的身前有一个反弹的话，的确这是对于门将很难处理。对方又是现在呢打了反击，通过韦世豪在左路的前插造成了曹永静的犯规。就当对方在中场拿球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收回来，就两个边翼位收回来的时候，空当相对比较小。就这几次啊，都是国安队开始在中场能够拿到一些球。哎呦，曹永静这是要吃牌了， 又吃了， 连续两次的铲球铲倒了高准翼。第一次呢是放倒了韦世豪，这一次的滑铲铲倒了高准翼，这样曹永静也是被出示了一张黄牌。池中国、曹永静各有一张黄牌。41分多钟，广州队在前场的 右侧，哦，其实这球啊还是 先铲着球了， 先铲着球了，然后这个滑出去的身体呢是带倒了高准翼， 嗯，动作比较凶悍，啊， 对，比较猛， 所以裁判也是向他出示了黄牌。广州队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来主罚定位球，但是前面郑智跑了一个前点没人跟啊，国安队这边呢感觉现在在防守当中啊，这个对人有点不太对得上，现在应该是让金泰妍去对郑智这点，直接兜一个后点头球抢到这个落点，但是杨立瑜的头球攻门也是没有什么力量，这种球球速不快，掉到后点之后要单凭身体素质其实很难的， 嗯，而且他身前有咱们的球员干扰了一下，嗯，等于这球啊没有顶上力量。 国安队在中场摘一下池中国，防守人呢已经是破近了，小池这个球呢没有丢，自己还把球控制在脚下，再向左边来转，出现了传球上的失误，被对方呢直接是解围出来。现在就是中场这个问题啊，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球啊拿住之后，将球真正的在对方形成加强之前把球摘出来， 摘出来， 嗯， 而且现在确实就是攻到对方的半场之后啊，这种传威胁球能力在下降。 国安队在左路在回交，哎呦，刘欢这球啊出现了失误，漏回来，赶紧的给身后的柏杨，柏杨大脚解围了。张玉宁从锋线上回接一下，那今天啊，感觉呢，广州队这边啊，队员确实身体状况也不错，就是脚底的速率啊比咱们要快。但是这个场地呢，也是他们更熟悉啊。今天的比赛场地是在广州的天河体育中心，这也是广州队自己的主场。 主场。 小池刚才在中场形成断球，对方中一号呢是踢人犯规，国安队在后防线来发定位球。44分钟的时间，第40分钟的时候呢，对方是一次中后卫的插上助攻，由25号。邓涵文内切之后完成了一脚质量很高的左脚打门。国安队在中场15号高天翼带球向前突进，转移到进攻的右侧，看看曹永静低平往禁区里面给王子明，停大了外围跟进， 哎， 啊，张玉宁这球没压住， 没压住。 曹永静这脚低平传球呢是打穿了对方的防线，但是呢王子明啊也跑过了，所以王子明呢伸脚往回够了一下，结果就是这一够，把球呢捅了回来，跟进的是张玉宁， 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能够压住。那上半场比赛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从上半场比赛情况来看呢，这个补时时间不会太长。国安队这边又是一次上抢出现了失误，张修伟将球转移到进攻的左侧边路，高准翼内切传中，刘欢头就蹭了一下，蹭向了后点，钟一浩再把球呢回交。杨立瑜今天这个位置啊，就是他介乎一个边锋和这边前卫之间， 对， 把球再回转到中卫的脚下。伤停补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呢国安队在比分上0-1落后，场面上其实也是确实广州队这边呢显得更积极更主动一点， 控球率更高一些。 曹永静在对角的时候将球踢到对方的高准翼腿上弹出界外，国安队在后防线右侧来发界外球，这样在上半场比赛呢恐怕比分也不会有再改变的这个可能了。 对，上半场补时一分钟，现在也就有20多秒了。 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右侧来发界外球，广州队呢马上把这个阵型啊前提做一个前压，不让国安队能够把这个球呢顺利的发出去。接着就下来第一点果然是被对方啊高准翼把球拿到，就是感觉今天呢对手脚底下比咱们要更轻快一点。张玉宁拿球没有办法形成控制，自己这次脚底啊带多了，人过去了球没过去。 对，刚才也是陷入了一个对方三个人的包夹。 钟一浩右边路准备要传中，起球到后点，这是回响的曹永静胸部停球。 这幸亏曹永静这回防的稍微快了一点， 对，对方已经是准备侧身打凌空了。这时候主裁判顾春寒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国安队呢在上半场第40分钟的时候呢一次也还是在禁区弧位置上的这个漏人，让邓涵文完成了内切的打门，暂时0-1落后。南志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上半场球队的表现。 上半场应该说广州队攻的是比较凶的，他两个边路打的是比较多。我觉得防守还可以，因为对手也没有给咱们造成太大的威胁，但是那个禁区前的远射那是没办法，那一是打的太刁了。那球侯森真的是没办法。不过这还是显露出咱们的前卫线在禁区前啊防守可能会显得薄弱了一些。我觉得下半场呢，我觉得国安队要改变的应该是进攻，进攻的成功率更高一些，打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尽快的把这个比分给扳平。 今天呢就感觉啊小池的状态不是很理想的话，是不是比如下半场让西哲做一个调整，增加中场的拿球，其他的位置上呢从目前国安队的替补席的板凳阵容来讲，在中前场你说提升多大的攻击力，安德森席尔瓦上来就比子明比玉宁好使，这可能都是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就要看一看主教练比利奇在中场如何去进行调配了吧。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新年一个拥抱。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下半场比赛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转播北京国安队对阵广州队的较量。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广州队是依靠邓涵文的一个进球1-0暂时领先于北京国安队。我们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南方指导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南指导好。 你好。 咱们下半场比赛啊，看一看国安队这边能够有怎么样的调整和改变啊。但是呢咱们这边没有做出人员的变化，反倒是广州队这边换上了李学鹏，这是做出了一个位置上的调整啊。看对方的这次位置变化会有怎么样的效果。李学鹏呢是上来还是打的左边一位， 左边一位，他是不是替高天翼？这边是高 换的高准翼。 哦，对，高准翼 啊，高准翼， 高准翼，高天翼，这俩人跟兄弟， 对，跟哥俩似的啊。哎，对方传球出现了失误，国安队呢在中场形成了断球，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塞一脚直传，哎呦，球塞过去了，但是呢，和子明跑动的线路啊，稍稍有一点小的这个偏差，对方一脚解围，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你看今天啊，就是有一点。好像大家在让是吧？你包括上半场咱们也提到，就是杨帆有一个球， 对， 他那个球让了一下。在刚才这一下的时候呢，也是小池和金泰妍又是互相让了一下，包括对方进的这个球，也是池中国啊第一下的封堵呢干扰了一下。哎，对方 这下是 不太友好啊。 对， 国安队已经挑出来了，李学鹏已经肯定是没有办法在拿球的情况之下， 离这个球非常远，直接就滑铲了。 而且呢，脚还不是贴着地面， 抬得比较高，刮倒了杨帆。 应该从位置上来看啊，就是换了高准翼。 高准翼，但是上半场看高准翼好像没有伤病。 对， 哎呦，又是差点啊，又是差点在中后场的传球失误。 有点悬，又是被对方在中场啊形成了反抢，右边套上来了，传向后点，力量传的大了一些。哎，但是刚才传球这个像是高准翼，我们还要再看一下是不是换那个谁，换中一号， 换中一号了。 哎， 但上半场中一号这个助攻也非常大。哦，高准翼是打在了右边翼位了， 是吧？就是把中翼号换下来之后，他换到那边去了。 对， 因为刚才右路传中这个动作特别像这个高准翼。今天啊，韦世豪的脚底下感觉也不错啊，带过了第一道防线，再交到杨立宇脚下，外围打一脚远射，反弹出了边线。那实际上他就是换下了中翼号，然后呢让李学鹏打左边翼位，高准翼去打到了右边翼位，其他的位置上没有做出调整和改变。而国安队这边呢也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只不过从站位上来讲啊，把王子明顶的位置更靠前了。 对， 汪子铭和张玉宁。那今天张玉宁跑动范围也比较大，而且他在锋线上，像南指一直所提到的，拿球的成功率是很高的。那其他的这个中场这几个点呢，现在感觉和他不太能够形成合力。 嗯，最主要一点是张玉宁啊，他是中前场一个支点，他是相当于啊，他拿好球之后，把咱们的阵线能够往前推。 嗯， 但是真是到了你比如说对方的半场了，这会儿是需要咱们的球员能给张玉宁输送炮弹的。 又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出球啊，给后腰的球，中后卫给后腰的球被对方抢断，今天不止一次了。 传球一是不准，二啊，就像刚才王毅所说的，就是有好多情况下，他容易互相他让这个球。 对，你就总感觉啊，二分之一球是吧？ 嗯。 对方呢，邓涵文利用身体扛住朴成，把球让出了界外。对方显得是脚底下比咱们有劲儿， 嗯 嗯，这个身体状况显得更好一些。其实他可用的人啊也不是很多、啊、 也不多， 但是咱们之前呢也确实没有在中前场做出太多人员调整和改变，比较密集的赛事的情况之下，对这几个主力球员的消耗是很大的。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横向倒一倒脚，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国安队这边0-1落后，而在另外的场地当中呢，山东是1-0领先于这个河北，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啊后来被吹掉。简光泰从中后卫的位置上插上助攻，22号对方的这个顶在前面的张修为没传好， 蒋光泰冲上来了。 你看今天啊，对方你别看他这个俩中后卫往上啊，上的还真的是挺大的。邓涵文就是踢右中卫嘛，当时他插上来之后，突然的一个前插，把国安队的防线给带乱了，形成了一脚打门。这一次呢，蒋光泰也是借着刚才慢悠悠上来之后，突然的一个前插，到了底线。 他主要在中场一做完这球之后吧，他不回去了。 嗯，因为队友啊没有等他往回跑，你看他那个空单又塞了一个直塞， 他不追也不行了， 不追也不行了，前面就他一个人，反而呢制造了一角球。廖立生在前场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这个角球。下半场开场6分钟的时间啊，打起来，张玉宁解围，朴成脚后跟一磕，磕给身后的柏杨，柏杨往前推，给杨帆啊，结果对方的中后卫简光泰吧就解围出去，咱反击这俩人，一个杨帆，一个柏杨，俩中后卫，这平时这个真是不多见啊，他们两个人冲到了最前线， 对， 而且是在一个角球的防守当中，往往角球防守的中后卫啊都在这个收在后面防守，顶对方的中锋呢。国安队在中场摘出来，高天意送一脚直塞，朴成脚跟抛给王子铭，地下领这个方向有点偏，哎呀，太急了。其实这个球呢，交到王子铭脚下之后啊，王子铭领的第一步这个方向不是很好。 对，其实咱们需要这种就是，在对方的中前场快速的倒脚传递来撕破对手的防线。咱们要是这种按部就班的这传接倒脚啊，突破对手的防线很难。就是通过快速的一脚传球向前的推进， 在等对方呢形成加强这下上来之前， 对， 就在这个时机当中把球叫摘出来。 对，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咱们三四个人之间的相互位置啊，一定要这个离得近一些。 嗯，韦世豪又想突破啊，被国安队在身后一捅，将球捅下来。 对，韦世豪踢球啊，基本上单打独斗多。 嗯，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后防线呀、啊，你要注意，就是给不同的人的脚下球改哪。 嗯， 刚才这球呢，曹永静回给柏杨，那柏杨是个右脚啊，你打到他的左脚，你打到他的右脚上啊，前锋一逼，他作为中后卫用自己的非主力脚去处理球的时候，其实是挺慌的。国安队在中场又是一个二分之一球啊，其实是被对方先抢到了，就是总是感觉呢 慢半拍， 对，比对方要慢半个点儿，伸脚的速率要慢一点。同样觉得这球呢咱们应该能够碰到的，都是被广州队捅出来，而且捅出来这个位置啊，你就觉得都在对方的控制之下、 嗯、 球员在场上跑动覆盖的面积还是不够。广州队在自己的后场 倒一倒，国安队突然在中场形成加抢，那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抢劫的线路。哎，对方传球出现了失误，这是要抓反击的机会的。那这脚横传呢，打到张玉宁的脚下呀，这个速度呢可能就慢一点。这一脚横传， 这球 越 位了。 嗯， 对方，你别，广州队这整条后防线刚才这个行动还是非常统一的。 嗯，这是一个国安队的抢断。 嗯， 但是呢， 这球蒋光太没有回收。 嗯， 他看见了王子明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而且瞄着王子明啊，王子明就是你要绕我身后， 对， 那你就是越位。 嗯， 国安队在前场压迫对方的门将刘殿座，刘殿座向右边来转，右侧扣回来，国安队这边的王子明也积极的在回抢。那现在就是给对方的这个中后场的压迫性啊不是很够。朴成禁区里中圈里面拿球，对方的廖立生从背后是击倒了朴成。现在呢，老朴的这个位置比较靠前了，现在等于是由高天翼和池中国打一个双后腰。向左边来转，张玉宁停球，把球从胯下转过去交到进攻的左侧，看 金泰妍的传中 倒三角传球， 哎， 没有形成默契。 这球张玉宁身边有防守队员啊。 嗯，对，你这个倒三角给过来之后啊，张玉宁也不太好处理。哎，这是柏杨顶住对方的张修为，裁判吹罚了柏杨的犯规。刚才这个球还不如说啊，你要是等张玉宁的话呢，你就等张玉宁往里插，或者直接你就起球找禁区里面的王子明。 哦，他可能是 他觉得王子明越位。 对， 张修为在中场拿球，池中国在背后呢绊倒了张修为，但是裁判一看球还在对方高准翼的脚下，也没有吹罚犯规。广州队在后场倒一倒脚，吴少聪交给中路的队友，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再转移到进攻的右侧，撞墙的配合给直塞，看王子明来逼迫对方的蒋光泰。 刚才第一下往前插的时候啊，这王子明身体没扛住， 确实啊，想跟蒋光泰要对脚对位这个身体啊杠这一下很难。王子明这一下呢向身边交给张玉宁啊，张玉宁拿的不太舒服啊，调整一下横向内切。 哎，张玉宁在横向带球过程当中啊一直在寻找机会，想打门 想打门。对方呢这个张修为啊也是注意力很集中啊，所以重新落入阵地进攻。刘欢向前趟到底线， 哎， 这应该是不是给牌的动作呀， 这是不是应该给牌啊？ 对啊，这个刘欢，对，你看这个脚跟，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又在背后连拉在脚后跟勾， 这个主裁判我觉得真是 你先给牌， 真是有问题。 嗯， 他就一直没想给牌， 对， 是你在投诉之后他才掏出牌来。 这个球啊你要不先给牌容易引起冲突。 对， 你要是直接先啪牌一亮，双方队员这个情绪火气马上就都停下来了。 嗯， 这一下等于是拱火了。 对， 这 个主裁判 金泰妍， 这主裁判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我觉得还真是 对 有点问题。哎，李磊伤了， 这时候国安队呢换人了，换上了四号李磊，换下池中国，池中国下场，安德森席尔瓦上场。这一下换三个人哈， 换三个人，张希哲也上了， 希哲上， 嗯 ，A 席上，还有四号李磊上。先看国安队前场的定位球， 嗯， 直接往前门柱转。高天翼啊是想兜一个前门柱， 嗯， 制造一些混乱。 对，但这球没有过前点， 嗯，被对方呢在前点由杨立瑜头球解围出来。我们看看在下半场比赛打了13分钟的时候呢。国安队一下换了三个人，那看看这三个人，我们也要看对位啊。左边路刚刚上场的李磊面对邓涵文扣回来，再回交给身后的队友。 朴成在场上， 朴成还在。哎， 对， 因为小池下去了嘛。国安队大范围转移， 传单过人，哎呀， 但是这下啊过得漂亮，但是汤这下稍微大了一点。 对，他这个传单过人这下吧，这力量太大了。 高天意也在、 嗯、 小池是下来了、 嗯、 然后曹永静应该是不是下来了、 嗯、 张玉宁停球一个转身，但被对方的把球解围出来。从目前这个站位来看啊，应该是小池、曹永静和王子明被替换下场、 嗯、 李磊上来呢打左翼位，把金泰妍是不是推到右翼位、 嗯、哎，右边了。 嗯，西哲在现在西哲这位置啊有点靠后啊，他这站位站在后腰边，当时池中国那个位置。对方在中场断球之后推右边路，刘欢啊先扛一下身体，把对方的杨立瑜杠出边线，国安队在后防线左侧来发界外球。这中场呢是西哲、朴成和高天意、 嗯、 这三个人形成一个组合。 看看这三个人站位是， 高天意和西哲啊站在靠后、 嗯、 啊老朴站在靠前，就是等于西哲这个位置是对位换的 池中国。 池中国， 嗯， 然后呢？李磊是换掉了曹永静和十八号金泰妍做了一个换位， 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对位换人吧、 哎。对，然后呢 ，A 席是对位换下的 王子明。 王子明， 嗯 啊，然后这也是在进攻当中啊，虽然说阵型没有变化，这是要在每个位置上的状态上做一些小的调整。对方长传球啊、韦世豪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呢下半场也进行了15分钟的时间，北京国安队刚才呢一下子换了三个人，广州这边呢则是换下队长十号郑智。郑智啊确实这段时间随着这个体力的下降，出现在视野当中的机会也少。 嗯， 郑智下来换上36号何超， 这个换上一个这个能防守的后腰啊， 更硬一些的后腰、嗯、然后这个队长袖标看看给谁啊？何超反正手里先拿着，肯定是自己不能带，因为比赛还在继续、 这能给谁呢？蒋光泰、 正常会不会给这个刘殿座是吧？金泰妍右边路向中间交给朴成，朴成呢准备转身去踩，被对方的张修维将球呢断了下来。今天张修维真是很积极，很拼，而且他的覆盖面积非常大。看得出来张秀维的身体状况保持的不错啊。对方在自己的中场拿球倒一下，廖立生再转移到右侧。 比赛没停，何超这个队长袖标一直拿在手里， 就一直给不出去啊，一直在手里拿着。对方的横向转移，左侧吴少聪突然插上了 ，A 席回来干扰一下。 他这俩。俩中卫还真是助攻比较大、 嗯、他这两个中卫都打过这个边后卫、 嗯、 所以呢当他要插上的时候啊，他还真是有插上助攻这能力。西哲拿球大范围转移，找到左侧的张玉宁，玉宁停球外脚背再分给李磊之后，在进攻的左边路和李磊做一个配合，高天意来接，张玉宁第一时间没有给，回给身后的西哲。国安队呢现在换上这几个能拿球的人之后呢，要争取在前场做一些传导的配合。西哲趟过防守，对方手上有小动作啊，西哲也没有倒，再往禁区里面给大了， 这球给的有点太大了、 嗯、想给张玉宁的给这个提前量稍微大了一些，蒋光泰还是利用身体扛住了张玉宁， 哦，给刘殿座了、 哎、这时候球出底线了，终于是死球了，而且球权还在广州队的脚下，所以可以带队长袖标，把队长袖标带到了门将刘殿座的胳膊上。广州队呢首发的队长郑智被替换下场，对方也是换了两个人，李学鹏换下钟义浩，何超换下郑智。国安队呢是对位换了三个人，朴成积极的回抢把球拿起来，西哲中场拿球推到进攻的左边路，李磊直接兜起来，这是想找 A 席啊，没有能够过去，国安队还有机会。安德森席尔瓦拿球转身要往里面敲，被对方解围出来，金泰妍搓一个身后席尔瓦，哎呦，这是右脚打门啊，没有能够将这个球呢捅到，然后和对方的门将是撞了一个满怀， 差一点这球、 哎、 这球要是安德森能够把球停下来就 国安队 有点威胁了， 前场再次形成抢断，塞直塞，看看朴成右路都向门前推射，没门将。哎呀，张玉宁这脚几乎是一个势在必进的推射，被刘殿座呀神奇挡出啊！这个球呢稍微正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刚才刘殿座可能跟主裁判在投诉 啊，他撞我这下不犯规是吧？ 对。 慢放再回放呢，张玉宁这脚左脚推射确实正了一点，正好在张玉宁的在门将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这球以后， 这球啊，要是进了呢，可能裁判也会吹安德森席尔瓦犯规。对，球被刘殿座挡出去之后呢，刘殿座在原地，席尔瓦呢是停不住了，直接是撞在刘殿座身上。 我刚才张玉宁门前推射这块儿，这一下啊，高准翼上来了，有一个干扰。 所以要看一看啊，国安队现在不是没有机会，从对方的内部呢有两次的传球了，一次给 A 席，这个虽然说 A 席这下有犯规的嫌疑，但是球传进去了。另外就是刚才这一次直塞，塞到了右内部的时候呢，由八号朴成完成了这一次横传球。从射门的情况来讲呢，双方各有八次的射门，对方呢射中三次，国安队射中两次。如果就是都这等量减去的话，对方多射正这一次正好就是那个进球。国安队当然两次射正呢都是打的直接打在了门将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 对，咱们还是射门少。这下雨天要多打门的话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就要给对方的门将施加更多的压力。而且我们这两次呢打门其实都是在禁区里面，很有威胁的射门。 禁区外的打门就是上半场张雨宁有一脚。 国安队在进攻的右路，对方呢换人之后换下郑智啊，可能也是一个信号，就是现在呢广州队收回来防守了。 现在是广州队是回收半场防守了。 比利奇也是站在场边啊，在大声的叫喊，示意这球啊还得往前去发展。希哲塞直塞，安德森席尔瓦直接是转身回做给张希哲，做一个墙之后呢转身往禁区里面来走，左边路看李磊，面对对方高准翼内切之后没有办法传中。李磊呢是一个左脚，所以他在左路啊他内切之后不能传，他不像金泰妍在左侧呢扣回来右脚也能传。 金泰妍左右脚， 对，他左右脚倒是都能踢啊。国安队在自己的中场给一脚直塞，没有能够过去，安德斯希尔瓦，哎呀，这个脚底下这下停球的反应啊有点慢。这种球啊崩出来的球谁拿的最好，其实就是奥古拿最好，甭管弹成什么样 他能把这个劲儿给卸下来， 就停这一下的这力量控制的特别好。张玉宁往脚旗区去转身制造了一个进攻右侧的角球，面对吴少聪，这还是利用了玉宁的经验。当然张玉宁呢比对方的吴少聪呢也是大一波大两岁。国安队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这个角球，在进攻的右边路，国安队今天是第二个角球。雨还真不小，这个雨点还挺大的。你看裁判这个表情也是啊，这个雨有时候浇到眼睛得眯着眼睛来。希哲来主罚这个角球，都向后点头球顶向门前，太正啊！杨帆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刘殿座得到，这是开了一个后点，稍微有点远，在点球点向外的这个位置。 刚才杨帆也是往回，跑了两步，才把这球给顶上。 但是这身体的重心呢是往回够着，所以呢很难借上这个传球的力量。安德森席尔瓦进攻的右侧拉进来内切，没有空间，对方的后腰已经都对上来了。所以国安队把球再摘出来转移到进攻的左侧，李磊兜起来传中被对方挡了一下，球弹出边线，前场来发界外球，19号刘欢直接推到中后卫的脚下。现在广州队呢全线都回收到了自己的后场， 咱们显得办法不多。 对，如果说对方攻出来的时候呢可能防守内部啊还有一些空当，但是咱们打了对方这两个这个肋部之后反而有点敲山震虎啊，把对方打醒了。 密集防守已经收了回来。张玉宁背身护住皮球，就是一个转身，在对方的人堆当中，玉宁还是把这球摘了出来，交给身边的朴成，右侧有空当，看安德森席尔瓦停球倒到自己的左脚，外围打远射， 太正了，力量倒有，但这球打得太正了。 国安队现在呢，连续的这几脚打门，三次打门啊，都是直接打在对方门将刘殿座的怀里，刘殿座几乎是没有做出横移。 这个郑智下场之后，他站在场边， 对，因为毕竟是执行主教练嘛， 对。他当不了，他现在是当不了主教练。他的这个教练员等级不够。 对方呢反击，塞一脚直塞，侯森出击将球压在身下。对方现在开始打我们的反击了。比赛到了7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是0-1，依然是国安队啊在比分上落后。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的时候，被对方的邓涵文打进了一脚远射。而在另外的场地当中呢，山东泰山还是1-0，暂时领先于河北队。进球的是费莱尼。而河北这边呢，下半场也是换了不少人啊。这个从阵容上来讲，捉襟见肘的河北队反而做了更多人员调整。而国安队这边呢，是在第58分钟一下子换了三个人。广州队呢，将自己的阵型现在就全线的回收了，形成了国安队的围攻之势。要看看如何去破对方的密集防守。起球往禁区里面给安德森席尔瓦，想要绕一个身前啊，他真的是对抗呢不太有劲儿。对方在何超啊，面对李磊的拿球的时候是犯规了，这个动作确实挺大的啊，直接撞向了李磊。对方刚才呢这脚直塞塞身后还真是挺悬，没有越位， 没越位。 国安队定位球开到禁区里面，张玉宁停球打门，底下没停好，跟进再打，又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争抢高球下来的二点被对方解围出来。国安队现在啊在门前这个围攻欠缺一点运气啊。哎，这中场横传出现了失误，广州队形成了反击的机会。韦世豪面对杨帆，杨帆呢且战且退，先压住对方反击的速度，这下的做法是对的，就不能让对方起速，这样等待自己队友及时的回防。现在呢广州队把这个节奏又重新放慢下来。刚才禁区里面啊，张玉宁这下没停好，停好的话呢可能就更有危险，但是这下没停好之后再准备打门，防守队员呢已经就贴上来。李磊上抢犯规，广州队在前场来发界外球， 我这球是犯规了， 对，这 踢到了高天意的后脚跟， 这下是奔着这球踩着去的，但是呢人家是把这个位置护住了。韦世豪在中场突然变速啊，过了高天意，但是这边的杨帆一直是面对面向着韦世豪，不给他再起速的空间了。韦世豪把球回传，李学鹏在左路内切交给身后的张修维，国安队呢形成加强，张修维传球出现失误。高天意在转移右路啊，找安德森席尔瓦，你看席尔瓦呀，他拿球背身的时候呢，他就等着球到脚底下，他不先去看这个后卫上抢的位置，他不像玉宁，先是哪怕我现在站这个位置不在球的线路上，我得先把后卫杠住，不能让后卫上来。 对，就是我等球不怕，但是我一定要用身体啊把对方的后卫和球给隔开。 但是呢，你看安德森席尔瓦这个拿球的习惯啊，他就是等着球传到脚底下，后卫往前前插去上抢的时候呢，他也不太看后卫的位置，他也不上去找身体对抗。国安队在中场，朴成拿球转身交给高天意，没有好机会再回敲一下。西哲位置他也在整体的阵型前提的情况之下呢，到了对方的30米区域附近。 但是咱们这么按部就班的传啊，很难撕破对手的防线， 就除非呢是对方啊出现失误，给一脚直塞 啊、 哎， 又是没想到一块， 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席尔瓦这球呢，他是想脚后跟小底板一踩啊，让稍微有一个变向给身后的这个张玉 宁。但这球张玉宁好像就哎，这球 张玉宁哎，先把球打进啊，先不管怎么说，先把球打进，然后让视频去看。 但 这球确实是越太越位了， 太越位了， 在自己的后场啊，一脚长传就带着解围打到了对方后卫的身后。玉宁啊，这个射门也是出住心里这闷气，因为这么长时间啊在前面呢 就是这球踢得很别扭、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我看比利奇表情还是显得挺轻松啊。在中场杨帆头球点下来，简光泰回交给刘殿座，安德森席尔瓦去抢对方门将的脚下球，让门将大脚往前开，球出边线，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现在就像南直所提到，就是这种按部就班的打法呢，对于对方的防线的一个冲击撕破性不够，就是突然的一个长传找张玉宁，对方邓涵文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你这种情况下，你要不然就是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球员，就是我能够在对方的某一点，我把他这口子给撕破。 对，你得能突破。看安德森席尔瓦停球转身， 扛不住啊， 扛不动对手。而且呢，一看刚才这个转身的位置啊，他就是想倒到左脚。其实他要顺着球往右转呢，可能简光泰啊还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去跟他完成身体上的对抗。他就是想往左转，蒋光泰其实就在他这个左脚这一侧。 对，而且蒋光泰的身体这个完全不吃亏啊。 对，力量比他要好很多啊。国安队现在在中场啊，交到进攻的右侧，朴成，安德森席尔瓦要一个身后，第一时间没给。 他那球，刚才安德森要这个位置啊， 不太好给。 这不太好给过去， 这 种。 这得是特别精准， 对， 就是过了后卫的头顶吧。然后这个球呢还得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向回旋落地之后不往前窜的这种才能拿。 难点 也稍微大一点，这个距离啊门将一出击就拿了、小一点呢 你很难过顶，所以确实这球要的不太容易给。对方在中场左侧来发界外球，这时候我们看到对方的39号谭凯元也准备要替换上场了，这是一个只有20岁的小将。广州队这边呢真的也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你像吴少聪是21岁，另外呢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人是登场亮相，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年纪啊这个还是比较均衡的、24、25岁的当打之年的球员也不少，已经打了76分钟了啊，现在国安队还是0-1。 广州队在头几年他的青训也囤积了一些球员， 对， 那会儿吧，恒大足校， 恒大足校是吧？也收了一批年轻人。对方呢，在中场横向倒脚交给韦世豪，地下没停好，杨帆呢上来来去做一个对位，韦世豪传球出现了失误，国安队在后场把球阻截下来，突然送一脚直塞，看高天意推给朴成。给的提前量稍微小了一点点哈，老朴呢再向左侧来转，这个球速比较慢，对方拿到向中间张玉宁停一下啊，没有办法转身，再转移到右侧，这边空间出来了，看金泰妍一对一用左脚兜到禁区里面传球呢，给的点有点过高，门将刘天座也没敢拿，单拳出击把球拿到，韦世豪再想往前插的时候，杨帆啊今天对于韦世豪的这个位置卡的一直是不错的，把球阻截下来，但现在就是这个进攻的效率怎么来打开，故意一让安德森席尔瓦再一让跟进打门，哎呀这两让其实做的都很好，但是高天意跟上的这一脚禁区弧的远射没有能够打上力量，有点打刺了，张玉宁一让，安德森席尔瓦做了一个停球的动作，这个让第二下啊很聪明，一下把吴少聪啊就给带走了，给禁区弧位置上的高天意一个非常好的射门的空间，还是没有能够把这个球打正门框。对方大角球开到中场，何超还是身体对抗当中更强一些，扛住了西哲，把球拿下来。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刘欢伸脚将球断了下来，国安队在后场塞一脚直塞，看朴成在进攻的左侧，两个人做一个换位给直传，这应该是越位了吧，但是呢越位了， 越位了， 席尔瓦这启动早了一点，助理裁判也已经是举旗了，就比较明显的越位。其实这球呢 倒不如说你给一个身后啊。对方呢换下七号韦世豪，换上28号林杰，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只有18岁。换下韦世豪，另外呢换下22号张修维，换上39号谭凯元，对方也是换了4个人。国安队这边呢是换了3个人，对方4个人当中啊有两个 U 二三，非常年轻的 U 二三。相比之下呢，国安队这边的年轻人啊还没有办法在场上，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 郑智也敢用， 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大角球开到中场，第一点，争抢下来之后呢，二点球还是被对方拿到。国安队在中场把球反抢下来，西哲一个穿裆传给高天意，对方上抢这一下还是很凶的，就拿到，打到进攻的左侧边线，回躲一下李学鹏，给到刚刚上场的谭凯元，再往禁区前沿来给谭凯元，再拿的时候越位，但这球也很悬啊。 对， 对方上来的几个小孩在前场拼劲还真挺足， 非常积极， 真是敢做动作敢抢，给这脚直塞呢。确实是林杰啊越位了，但是他现在把这两个年轻人搁在最前头，是吧？39号谭凯元，28号林杰，这两个人顶在最前面，依靠年轻人的这个冲击力。之前呢，两个人也打了一些比赛，但是呢，比赛时间都不太多。谭凯元呢，一共打了100分钟左右。18号金泰妍啊， 咱就这么交倒脚吧，咱打不进去，咱渗透不进去。 对方呢后卫线这五个后卫就已经牢牢的站住，张希哲推到进攻的左侧，刘欢交到左侧边线， 现在咱们也不敢这个贸然的传中，因为你贸然的传中的话，这个对方的身高也比较高， 对，对方防高空能力比较强，而我们又不是一个特别习惯打这个起高球传中的球队， 对， 现在这场面也比较被动，主教练比利奇呢也没什么办法啊，在板凳上，你看现在在进攻端你没有办法再有更多人员上场给球队带来改变了。球出边线，北京国安队在后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24号杨帆向中间来过渡一下，转移到左侧，19号。刘欢敲到柏杨的脚下，现在就是感觉呢，就大家这种积极性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欲望不是很强，输和赢呢可能这种刺痛感不够啊。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24号杨帆在推给高天意的时候，你看这种传球直接失误，让对方大反击，通过对角把球呢杨帆踢到了对方的脚上，弹出了边线，广州队在后场国安队在后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这个球呢顾春寒啊看的还是挺准的，杨帆先出的脚，侯森大脚球往前给，但是到中场呢这球不太好往前推进啊，又是被对方何超一个死倒地的滑铲， 对方在中场啊这拦截的非常凶， 82分钟的时间了啊，还是0-1，国安这边比分呢依旧落后，李学鹏啊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扣回来，这一扣把金泰妍晃了，金泰妍伸脚是勾倒了李学鹏，广州队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来发定位球，确实从现在来看呀，在整个的争冠组呢，国安队的进球数是争冠组当中倒数第二的，倒数第一的呢是风雨飘摇当中的河北队，河北队一共打进了14个进球，国安队到现在为止是只有23个进球，这个数字是比较少， 对，咱们最主要这个进攻一跟不上去吧，咱防守的这漏洞就显现得特别突出， 对，咱们现在的防守呢只是比深圳和广州城啊少丢2个球，深圳呢是因为今天丢了仨，所以呢超过了咱们，现在来看一看广州右边路低平往门前给， 杨立瑜转身啊，抢了一个前点打门，没有压住，将球打飞了。84分钟的时间，国安队依然是0-1落后啊。这场面上也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温不火，就是你空有控球但无法打穿防守的这样一个局面。 对，你这个控球你撑死了也就是在中后场 中场倒一倒， 对，你倒一倒，你再往前渗透基本上就是渗透不下去了。 嗯，从控球率方面呢，你看上半场开场的控球率的时候呢，广州队是明显占优的，现在呢应该是国安队已经上来了， 但是这种控球呢是 没什么意义、啊、 对，主要还是广州队主动放弃了。 对，就当时郑智下场是一个信号、 嗯、 郑智下场换上何超之后啊，国安队这边呢就马上获得了中场的掌控权，对方整体阵型就回收了。我们现在需要中后卫参与到进攻的组织，这个难度确实很大，我们中后卫不是这种非常有效的这个出球中卫。十号张稀哲把这球摘出来，再交给张玉宁。玉宁呢想依靠身体，但是在中圈里面陷入到对方三个人的围抢当中。现在呢，只有这一个点啊能拿，所以你出球找到这个点的时候呢，难度就很大。锋线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安德森席尔瓦 了，而且双方很久没有打门了都。 对，很久没有射门。就刚才呢，杨立瑜啊是抢了一个禁区里面的机会。广州队倒到进攻的左侧，李学鹏横向转移，这个球呢差一点出现失误啊，敲到中线，对方的回交到中后脚下， 双方打的也是四平八稳。 国安队现在有点跑不动，你也只换了三个人，几个在中场的主力呢现在体能消耗比较大，锋线上你唯一能够倚仗的这个拿点的这个人玉宁现在有点跑不动了。朴成拿球转身，看安德森席尔瓦右边路，席尔瓦准备要人球分过，这下啊被吴少聪把球踢出了底线，角球。这时候国安队这边呢再换一个人，换下26号柏杨，换上28号何振宇。这个换人呢也有点看不太明白，你把柏杨，就如果你要是这时候最后剩下3-4分钟的时间，你把他哪怕大中卫扔上去去当中锋， 嗯， 也比上一个不到1.8米的前锋是不是效果更好一些？ 你或者就是他因为真是有伤病。 对，国安队开到禁区里面争抢落点，第一点是李磊抢到，但是没有办法压住，球顶出了底线。国安队这边呢，如果你要是想要一个在前面啊能够去拿住点的人，或者说能够要一个高点给对方的后卫施加一些压力，你还不如把一个其中的一个中后卫你给推上去。现在87分钟的时间了，对方的门将有点做也是压一压节奏开大脚，看国安队如何来去面对这种很困难的局面啊。从联赛的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呢，国安队这边在进攻火力上确实就是很难续得上。这四场球国安队只是面对深圳的时候啊打进2粒进球，一共这四场比赛呢进了仨。刚才对方李学鹏对金泰妍犯规，国安队在自己的前场右侧来发定位球，现在 看看定位球吧。 哎，定位球 啊， 这脚球开的也是莫名其妙。 对，这脚球高天翼直接是开出了球门的横梁。 四场比赛1-0赢广州，1-2输山东啊，0-5输广州城和2-2战平深圳，四场比赛4个进球，这应该是打到现在为止呢在争冠组当中啊进球第二少的了。再少的就是无欲无求的河北啊，河北呢是之前打进了2粒进球，1-1平广州城和1-1平广州队。比赛呢到了全场的尾声阶段，88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0-1。对方的反击塞一个直塞，球出现了失误。胡森直接手包球交给张稀哲，稀哲盘过对方的第一个人，直接长传找前插的何振宇，也没有什么威胁啊。那对方的门将啊，刘殿座把球让进禁区，将球拿到。 增加一个锋线，但是这个效果呢不是很明显，而且何振宇啊上来这个时间也比较晚，那这种时间呢一个年轻的前锋线确实很难给球队在进攻当中呢带来更大的帮助。对方是谭凯源啊，踩踏犯规，国安队在后场来发定位球。下半场比赛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的这个耽搁，可能也就补个两分钟到三分钟就顶天了， 除了换人比较多， 对，双方各有一些换人。跑动的距离方面呢，你看国安队全队的跑动距离啊才86.4公里，这个人均的跑动距离才不到9000米，这个数字确实 偏低， 太低了是吧。你要人均的跑动怎么也得在这个万米以上。好球，金泰妍啊，掏裆过人之后传到右路，安德森席尔瓦起高球到禁区里面，张玉宁头球甩头攻门， 但这球张玉宁很难完成这个直接的攻门， 这球传的呀弧向很高，玉宁呢原地起跳不太好发力，其实呢点这个位置也是在对方对抗当中啊没有能够完全顶正，不然的话要到何振宇的这个控制范围之内的时候呢还能够有点威胁啊。 不过这咱说白了这就是一个门前嗅觉的问题了，这个你球发展到张玉宁这一侧的时候，你 何振宇你得判断下一步这球可能会落在哪儿， 对，你这个你怎么选位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当然这有的时候是天赋， 这是天赋，就是你说为什么他老进球呢，那是他就老跑到那个能进球的位置上， 他就能出现在这个点上啊。国安队的后卫线又是一脚解围，因为换下了这个柏杨之后，现在咱们的阵型呢实际上有点像4-3-3，何振宇非常积极的在逼抢对方的中后卫，对手回交啊，吴少聪大脚往前场开争抢高球下来，西哲中场拿球推给身后的刘欢， 全场还是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分钟了，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到91分钟的时间，国安队这边呢比分依然是0-1，在比分上是处于落后，而国安队呢在目前争冠组的这个积分啊也是排在争冠组球队里面的倒数第三位啊，目前呢是只比河北和广州城要多一点。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横向倒一倒脚，把这时间要消耗掉，而且广州呢准备要换最后一个人了，34号侯玉要被替换上场，李学鹏在左路插上，金泰妍倒地放铲将球铲出边线，李学鹏呢也是被杠了一下啊倒地，就这职业球员啊这个知道这一下呢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也确实是踢着李学鹏的膝盖了， 踢着了，而且这个时间点这你肯定能在 肯定得躺一会儿， 肯定得躺会儿， 对，这样对方呢换上34号也是一个 U23 的球员侯玉啊，这也是一个只有20岁的球员，换下17号锋线的杨立瑜，那广州队这几个年轻人啊他都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呢他把锋线上的人都给弄上去了，依靠年轻人在前锋线上的冲劲儿。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右侧现在来发界外球，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呢还剩下30秒，你看从队员的这个状态来讲呢也不着急，0-1落后，那你发这个界外球如果要是以往啊你差30秒进入到伤停补时，这界外球你肯定得抢着去发，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是显得并不着急，慢慢悠悠，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发这个定位球，距离全场比赛结束的时间呢就剩下最后的10秒了， 这得赶紧大脚往前开了， 对，直接开到前场蒋光泰头球解围出来，这样就没什么机会了啊！ 你 再稍微啊因为刚才这个冲突呢补一点点， 你看这球能不能传起来吧， 张玉宁中场交给朴成停球面向进攻的方向再分，这个球在对方的半场，在对方的半场的时候啊裁判还能再稍微看一看， 没了应该。 如果解围出来，主裁判呢就会吹响结束的哨声。这样，主裁判顾春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啊！北京国安队呢在 争冠组的第五轮比赛当中是0-1输给了广州队，这样呢球队啊已经是连续四轮不胜，在争冠组的比赛当中除了首战1-0小胜之后连续四轮比赛不胜啊，在五场比赛当中呢一胜一平三负。而在另外的场地当中呢，山东队徐昕也是锁定了胜局了，帮助山东队目前2-0领先于河北队啊，这样的话呢山东泰山将会提前三轮获得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男子呢也为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场比赛球队的表现啊，一会儿我们会在夜话节目当中和大家更加详细的来聊一聊 这场比赛。我觉得踢的没有什么激情，就咱们国安队，一是没激情，二是没什么内容。应该说我应该说这解说也觉得可能有点索然无味，真的 就是明显的感觉呢，就像在微信当中啊，周伟所说的，两支呢没落的贵族球队之间的较量，是吧？有一点这个感觉，真的，说的难听一点呢，昔日的精越大战，如今呢变成了菜鸡互啄， 对，就有点变成鸡肋了。就是你在场上，你其实双方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可能对方呢把握机会的能力可能比咱更强一点吧。然后赢得了这场比赛，你所以说，因为今年这个联赛呢也就这样了。从国安队来说，你再往上争争也，可能队员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认真的对待好每一场比赛吧。 确实这场比赛能够感受到就是这种作战的欲望，对于比赛这种渴望度。不是很高啊，我们来听一下赛后双方队员接受采访的时候是怎么来点评的。 战术点上发挥没有那么完美。 觉得下雨会不会影响到大家一个发挥？ 还是有一点吧，毕竟突然一下变得这么冷。 是不是觉得就首场比赛，因为去面对国安那场比赛已经有过一次比赛经历了，那针对对手的话，会不会就觉得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针对战术就做出了调整？ 那肯定是因为。也算是老对手了吧，再加上第一场已经比过了，现在对他们的技战术也都有针对性的要求。 好，谢谢。 这也是广州队的年轻的中后卫吴少聪啊，在赛后接受采访。确实呢，这个年轻人啊发挥的不错。来听一听国安队这边呢是，金泰妍啊，金泰妍。 没，冷不冷？ 冷。 因为 今天也临时特别 金泰妍啊，连外套都没穿，穿着比赛服就来了。 发挥有一个影响， 也有一点影响嘛。但是说白了就是客观原因吧，输球就输球了。但大家伙都尽力了嘛，打好下一场比赛吧。 因为其实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创造很多机会，就是会不会觉得在门前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还是有所欠缺一点？ 对，下半场我感觉我们比他们机会更多吧，全场他们也没几个机会吧，就是回去练练临门一脚把握能力的机会吧，多练练吧。 好，谢谢。 当然关于最后临门一脚这个事儿呢，也不是金泰妍决定得了的。 对，而且数吧数吧，咱机会上不太多，是不是？ 可能有那么2-3次相对有威胁的射门，但是打的都比较正哈。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暂且先告一段落了。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会在10点钟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夜话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南方指导和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北京国安队和广州队的这场比赛。稍后我们夜话再见， 再见。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